来自黄小琥演唱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黄小琥一直都有灵魂歌手、pop 女王以及 live 天后等等美誉。她其实早在台湾甚至是整个的华语乐坛都具有很高的声誉，但是她在内地的红火却是因为当年的超级女声的冠军李宇春一路唱下她的这一首主打歌《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正是因为这首非常煽情的作品，歌迷四处寻找原唱，才发现原来首先唱红这首非常现场的快歌的就是黄小琥。这里是舒雅的第六感，我依然是你的好朋友舒雅，继续来听任贤齐《伤心太平洋》。 真的残酷吗？或者温柔才是可耻的？或者孤独的人无所谓，无日无夜无条件？见面真的危险吗？或者背叛才是体贴的？或者逃避比较容易吧？风言风语风吹沙，往前一步是黄昏，最后一步是人生。风不平浪不静，心还不安稳，一个岛锁住一个人。我等的船还不来，我等的人还不明白，寂寞默默沉默沉入海，未来不在我还在。如果潮去心也去，如果潮来你还不来，浮浮沉沉往事浮上来，回忆回来你已不在。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茫茫人海狂风暴雨，一波还来不及，一波早就过去，一生一世如梦初醒，深深太平洋里深深伤心。

缓缓的音乐，再配上胡彦斌低沉的声音和精湛的演唱技巧，让这首《闪亮的日子》有了画面感，仿佛思绪也随着歌声一起慢慢的回首往事，曾经的画面在眼前浮现，而生命当中闪亮的日子在这一刻成为了永恒，也让听歌的人不得不为之感动。继续来听到的依然是一首翻唱歌曲，来自蔡淳佳演唱的《爱如潮水》。 在乎你心里还有谁，请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蔡淳佳的声音，纯纯的、清爽的，洋溢着一种等待的幸福感。 在还没有出道前的蔡淳佳一直都在新加坡当地一家叫做木船的餐厅做现场歌手，当时的他也是当地的一个民歌歌手，因此在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也收录了这一首他翻唱的《爱如潮水》的不插电的版本。继续来听古天乐《相思河畔》。 自从我未山上见到你，我好想飞我山上见翻你，会将我的身家俾埋你，但你身份很神秘。然后我旺角又再见到你，地铁站里面突然呕呕地，我当晚轻咬着笑峨眉，又再想得很完美。身有钱又有年华，就快有运埋堆积身中国富豪，我有牙落我仍守挂国基，仲有绿油就快练埋永中好身手，我有文个人智慧，有几十个咸头，就快去卖牛樽收割经济博士，我有卖相造型好样，女人望见头晕，就快靓尽全港冠军相，我有十个事情更新去解极有气势，就快有埋成身西装司机车队，我有啊等等等等等。我旺角又再见到你，我即刻闭目定神幻想起，有天我跟你一把年纪，住到海边多完美，我想说的都经已忘记，让暗恋多点神秘。 好音乐九五九，无所在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让你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神秘超大森林自驾游览区，惊险刺激龙车体验，炫酷奇幻恐龙山，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世界，欢乐假期，神奇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年轻就要释放，年轻就应该甩掉包袱。吉利远景 X1 耀世登场，凡959听友进店试驾，均可获赠专享试驾礼一份。欢迎莅临北京房山沃德龙顶吉利展厅，试驾专线8030-8588。 腾势纯电动汽车尊享高额补贴25.98万元起售，持新能源指标，首次进店试驾赠送200元京东卡，详情请致电北方瑞腾6370-9355，地址丰台区大瓦窑张仪村路西一号。 纯情动感，塑造优雅。全新 BMW 5系现已瞩目上市， M 运动套装与豪华套装两种设计风格，满足你的个性选择。详询北京汇宝行0105993555。

时候偶然路过城中的某一些地方，会让你想起曾经的一些事情，有些时候听到某一首歌，会记起某一个时代，某一些人。每一个时代都有一首离歌，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唱起来会流泪，听到会伤感的离歌。而同样，每个人的心中也一定会有那样的一封情书，珍藏着你曾经的那些美好。这是来自江美琪演唱的《那年的情书》。 说说你为什么，为什么要走？说你为何要分手？别拖，求你别软弱，求你说出口分手的理由，但你却拖拖拖拖到什么时候？如果要走，却又为何停留？ 配一份早餐，拉开窗帘，迎接新的一天。早上好，我们一起快乐出发。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听到这一首我是认真的。 你用梦想带着我，带着我去远方，夜空的星一盏盏一盏盏在点亮，脚下的路教会我，教会我更勇敢，我要找到真实的真实的存在。童年光脚书清晨少年愉快的奔跑，啦啦啦，告别了十岁的脸，啦啦啦，我们说好会再见，哭了笑了，记住每一个爱你的永远，我是说认真的。 曹方为什么一直都不红？其实曹方为他人创作的实力一直都是得到不俗的口碑的，很多的艺人都是竞相邀歌啊，使得这个小女生好像也没有什么生活的烦恼，也就懒得四处去跑宣传了，她就悠闲地活在自己的创作天地当中，然后静悄悄地积累着，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唱着自己爱的歌，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她可以说不是明星，但是他是一个创作歌手。这是张信哲《爱你的宿命》，这是翻唱自来自《新鲜的你》当中的主题曲《My Destiny》。 你如果还愿意相遇，给我再多一点点感应，记忆像是不灭的星星，和痛苦不停地呼唤哭泣。靠到我身边。

王心凌 Cindy 翻唱的歌还是好朋友，这应该算是她的一张专辑当中的一个非主打的亮点了。没错啊，这是翻唱自韩国的一首歌，而经过重新的编曲还有中文的填词，再加上王心凌这种甜美嗓音和外形的这种演绎之下，也是将这首歌完完全全的变成了她自己的。好久没听粤语歌了，来听到一首粤语的，来自于达明英泰的天花乱坠。 是人吟吟在唱着，命运又似星座。谁人沉沉在叹着，旧梦逝似星。谁人又借故发挥伤春悲秋，受印记不息的诗歌。谁人求其着挂念 Linda 或叫 Sarah。谁人求其着譬如浪漫像快车。谁人又在院外恋天天消失。都可令泪落下，全歌唱全歌梦全欢乐，全歌唱全歌梦全失落，实际无心唱无心无亦喜乐，实际这歌替你感觉 想令你的心中充塞着什么？ 20世纪的80年代中后期，较为主流的香港乐队当中，达明一派还有 Beyond 应该是最为著名的。此外，还有像太极啊，还有软硬天师，还有梦剧院等等。但是在这其中呢，达明一派并不是最受关注还有追捧的乐队，甚至没有 Beyond 在大陆的红极一时。可是可以说，他们是成为了香港一个时代的记忆，也成为很多人心目当中很难抹去的一个绝唱了。小军的音乐盒继续来彭靖慧，当我们同在一起。 三条街，接下来的就交给老天。坐在你的身边，迷路也无所谓。你如果说完了，随便找一点事情抱怨，就算废话连篇，没人会说。费时间是快乐的，嘟巴咚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嘟巴咧巴咧巴嘟巴咧，嘟巴啦滴啊，嘟巴咧巴咧巴嘟巴啦滴啦。

在四处闪烁，想找个完美的结果。